悬哪一哪一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这出 就会这一句 我这就会这么一句你乐麻劲儿呢 这戏我学的时候学了一句我觉得没意思后头我就不学 咱们二位唱回粉河湾设宴 这戏好 怎么样 粉河湾 哎 唱哪点 闹摇这一点 今儿我们就唱粉河湾了 戏红开个角吧我来薛仁贵 薛仁贵 哎你呢蛋角来柳荫环 咱俩什么关系 咱俩是两口子我是你丈夫你是我老婆 不行舔大肚子还乐着呢要怎么跟他们说相声不能一块演出告诉你 怎么 什么都不懂 这是表演唱戏 啊 说清楚了啊当你老婆也就这一会儿 可不就一会儿吗 一辈子可不行 啊一辈子我也不要你啊、哎、 那么您这什么锣鼓家伙场面什么 那都是使嘴打自备 这都没有了 哎 那就将就点了 哎摆桌子往可搭搭 搭桌子干嘛 咱分出前后台来 比如说桌子头了了 这儿为前台 咱到桌子后头了 为后台 行了你现在演出老人家吧 什么 您把那个戏服给我拿来 啊 我扮上 什么呀 戏服 哦戏服啊没有我们这有校服校袍子 穿吗唱戏有穿校袍子的吗 这 嗯 戏服 那叫戏服吗 嗯 那叫行头 我知道说行头我怕你不懂你给 谁不懂啊 就我得带上那龙头那个 行头啊那玩意儿带龙头 我带上扮上的 没有大褂 这玩意儿太简单了 哎 那也不行那这么着吧我这蛋角临时的包上点头吧我们要真唱的时候得大包我就拿这个手绢的包上一点 哎 请您原谅了啊今儿都简单了人不捯饬不好看啊你瞧这一包头啊像不像电影演员 哪位 看这线条 谁 刘晓庆 你不像刘晓庆 我像 你像白骨精 玩笑是怎么着 什么叫玩笑什么样啊这是 这就凑合吧 哎您请到后台吧 到后台哎给这个那么这第一场是 你先上 我先上 叫板 完了我打后台我先上了啊怎么着 叫板 叫板 叫板 叫板 叫板就是丁山儿该来了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我说你这玩命来了是怎么着 怎么了这不叫出来了吗 是叫板你得有韵呢 怎么着 你呀、啊、得有韵 别开玩笑了 谁跟你开玩笑 我哪能有韵今年没我指标 像胡胖 这没有这个 是韵调之韵 有韵是怎么回事 就是韵调 可是你就告诉我韵调是怎么回事 丁山儿啊该来了 行 唱啊 啊 唱你告诉我唱得了你告诉我有韵子干嘛呀你跟我说什么行话呀 这是行话吗 唱对了我铁打子我还不会唱这个行 来来 定哎这可不对啊 怎么了 这一挡着我们这么漂亮全看不见了啊 你还漂亮啊 你挡着我干嘛 你懂不懂啊 你在后台，这句是门帘倒板，扇子代表是门帘儿。 哦，这是门帘儿。 哎， 哦，是，对对对，这是我在帘里头唱的。嗯， 顶个扇，顶个扇。我说你什么意思这是？我可真急眼。 假的， 你叫丁山摸摸脑袋干嘛呢？ 咱讲理不讲理？ 怎么不讲理啊？ 这扇子是什么？ 门帘儿。 那我敷点门框啊。哎呀， 我这肉门框不让敷。 我习惯了，你知道吗？ 家带去，这是舞台。 行行行行行，嗯， 顶个扇，儿啊，该来了。这打猫的人，抬抬抬的嘞，抬个嘞，抬那抬来，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杆啷的啷，杆啷杆啷杆啷杆啷的啷。 回家，怎么了？怎么给逮回来了？ 是得逮回来。这儿到中台口， 我已经到这儿了啊。 有四句唱， 废话。我铁闸子，我还不知道到这儿有四句唱。 你唱啊！ 哦，你们这儿唱也有这四句吧？ 哪儿唱也有这四句、 啊？咱们先对这词儿啊！你们那儿那第一句是什么？说， 我弟儿粉河湾前去打雁。 头一句都这个，这没错。二句呢？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行。三句跟这句不一样了。 那这当然是了。 你说三句什么？ 响声而来之在窑门以外。 这是四句。 三句。 四句吗？你看 三四个三句吗？ 那么四句呢？ 四句他一句不会啊。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嗨，跟我这词儿一样。 我满叫回去了。 来吧来吧。 第一个山儿啊，该来了，抬抬抬抬抬个来抬，大起抬抬，当啷当啷当啷啷，一个啷的当，个啷个啷个啷个啷的当。 我的儿分了河湾，前那去打雁，天哪到了。这般是他不见回呀还，将身而我坐之啊在。怎么这边不鼓掌啊？这边窑门一里外，外边冷， 不像话。 等儿他到来，我们好把饭餐呢。 马来， 老生上了，得得得个林得林得大得。隆咚里个隆地咚，隆咚里个隆地咚，咚了个隆咚里个隆地咚，隆咚里个隆地咚，咚了个隆咚里个隆地咚，隆咚里个隆地咚，咚了个唱，咚了个隆咚里个唱啊！ 我你倒收板呢， 收不住了这个， 你收不住了，我怎么张嘴啊？ 收板， 咚，人贵做事开断剑。等奢侈万通 等 民人黄泉 等 他的父相儿 等 难见面 等 他的母盼娇儿 等 我等谁我呀不得团圆正催马来永看 好， 呀呀呀呀呀！监卫大嫂坐在了窑前，摔灯里岸，下了马，